现在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对学历有所要求了、 哦、 啊，就是必须要求，而且现在是比如说这个房产中介过来以后，先生，哎呀，以前都是，哎，你好先生，我小王啊，我怎么怎么怎么样，现在人都是，哎，你好先生，我小高啊，毕业于这个 首都师范大学， 哎，首都师范大学啊， 我怎么这样了，正好自己学校报出来， 嗯，对，你嗨，你这个还怕报吗？你这个在节目当中找了多少师妹了是吧、 哦、 哎，所以、哦，对，他先报学历、 哦、 啊，然后而且都很多是名校， 名校是吧？ 对对 对, 对， 你看看我、哎，我们也是名校， 是是是， 我们首师大是211。 哎，对对对 啊， 哎，我都不敢，这个都不敢回嘴，你知道吗？因为师妹太多，这几天听众啊， 真是的， 哎，所以那个包括后面我们也说到啊，还会在奇闻异事的环节也会说到，说这个全球的大学文凭的含金量排名出炉了 哦 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文凭， 文凭，说说文凭、嗯、说说，哎，您是什么个文凭、 哎、 大概这个文凭对您的工作和生活起到了什么样的一种作用， 对，这个文凭啊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 哎， 或者你为这些文凭啊有没有比如说为了某个文凭而付出过什么样子的努力， 有啊， 哎呦， 对呀、啊、哎呦， 你还， 我那时候头悬梁锥刺股，就为了考大学。哎呦，终于考上了我梦想已久的首都师范大学。 你哎，被怎么自己虚了？ 啊， 自己亏了。哎，你后来又去上了一个研究生是吧？ 对，在职研 究生啊，哪个学校 的？我是跨行业，我是怎么讲呢？怎么讲？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体育教育专业 哦， 哎呀、啊，证明我能力非常强、啊。 不是，你为什么会去选一个体育教育专业？ 就是 你想教育谁？ 英明的领导下， 啊、 在我媳妇儿英明的领导下， 哦哦哦， 他说你应该学体育， 啊、 我就是个体育人、 啊， 你应该进入我们这个圈子，好好的了解一下体育人的坚持，嗯、 就是可以跟我玩到一块儿去，是不是？ 对对对， 嫂子看来是嫌弃你了。嫂子觉得跟你没有共同语言了，磊哥。 他早就嫌弃我了。 不是，这事很严重了，真的。你想，他为什么让你去学这个？ 哦， 他就想让你进入他的圈子。 哦， 为什么想让你进入到圈子？ 为什么呀？ 一定是觉得跟你没有共同语言了。 哎呀， 所以你得注意啊， 是 磊哥。 昨天弟妹好像也是有点，是吧？对对对，对你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是不是？我在微信朋友圈里， 哎，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找到我们啊，那个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文凭的事儿。那个您呢，就是为了拿，就文凭给您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比如说，或者说您为了某个文凭都付出过什么样子的努力？ 是 前一天我还看了一新闻 啊， 半夜11点吧，这个在某学校里边路灯底下。某考研的学生还在那背书呢， 哎， 然后路过的人就拿手机给他拍了下来， 真不容易。 人小姑娘背对着马路，然后呢就免得受到路人的 影响、 嗯、然后坐在路灯底下在那背书，哎呦，你瞧瞧， 刻苦努力啊， 哎呀， 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嗯，为了自己未来而奋斗， 对对对对， 考什么专业啊？ 哎呀，好，这。体育教育 我可以辅导一下 好，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哎，我们先说一事儿吧，反正今天互动的听众朋友是有奖品相送的、 嗯、哦，是有什么奖品？ 哎呦，我可喜欢这个奖品喽！ 哎呦，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2张、 哦、 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 各位随时保持和我们互动起来啊！您可以在互动内容后面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我们就知道您是要票的啦。 对，您会在赛场看到高磊在那龇牙咧嘴的挥着球拍。 哎，你真会去吗？高磊，你是怎么着？ 我就学沙拉波娃吗？ 准备去球场上练练声啊！好，接下来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啊。中秋假期，京港地铁所有线路将会视客流情况随时加开临客啊、 哎！北京公交集团近期呢将再推出网上预约合乘出行的服务， 还有这个存量房时代，房产中介可以靠招名校大学生来扭转形象吗？ 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9月22号到24号是中秋假期啊，京港地铁所辖各线客运总量预计达到507万人次，计划开行列车4236列次，所有线路将是客流情况零，随时加开临客，方便市民出行。中秋假期预计北京南站、动物园站、北宫门站、圆明园站、讲台站，还有西单站、西红门站、西直门站、金台路站以及大望路站等将迎来大客流。 嗯，同时呢，京港地铁呢发布了提示，四号线动物园站啊，由于靠近北京动物园，中秋假期会迎来比较多带孩子出游的乘客。那么该站呢，9点到12点出站乘客是比较多的，乘客呢可以错峰出行。同时，携带婴儿车的乘客呢，请尽量从动物园站的 A 出口的直梯出站了。 嗯，哎呦，这小长假都已经有这么多人开始出行了，是吧？ 那当然了。 哦， 啊，所以玩的朋友那么多， 哎呦， 是不是不用上班的也不少？ 对对，所以这些天还是老实在单位待着吧啊。好，再来看一下，北京公交集团在推出商务班车和快速直达专线后呢，近期将会再推出网上预约合乘出行的这个叫什么准门对门公交出行服务。 哦， 啊，据交通专家介绍说，今后市民有望像网约车一样约到一辆公交车。 真的吗？ 啊，以后出门了，蕾蕾，蕾蕾今天晚上怎么回去？哈， 打个公交车， 打个公交就可以回家了啊。那个 好满足。 对，我们来说一下公交局， 真的 啊， 我觉得人生圆满了， 是吧？嗯，以前有相声经常说你牛，你买辆公交， 对呀， 是吧？ 现在实现了， 现在实现了，嗯，啊！说公交集团此次计划推出的网上预约合乘出行公交出行服务呢，重点围绕大型居住社区，提供小区到单位到商业区到大型客运节点的公交线路。线路将应用智慧公交和大数据平台，绘制出多元符合的这个地面公交综合服务网络。所谓合乘公交，可以说是定制公交的一个升级。乘客可以按需设置自己临时出行需求，与小汽车合乘类似，凑够一定人数就可以成行。 嗯， 准门对门是说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不再局限于公交设置的固定线路。此前呢，公交集团定制公交平台推出的商务班车也提供了类似的合乘服务。当市民提出乘车需求，公交工作人员实地勘探，按需设计商务班车。不过乘坐商务班车需要提前预定，那乘客临时的出行需求往往很难满足，所以这次的这个新的合乘方式呢，就可以满足您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我说我在这个家里啊，我在广播大厦， 嗯， 哎，我要去到这个东单， 是 啊。那我好 这么远你还搭公交车你给我出去 是有钱人嘛是吧啊，然后呢好我再去到东单，那我知道我要说我在哪上车 啊， 所以可能这个公交车就根据上车的地点的人， 哎， 他就像拼车一样，就咔咔绕着走了。 对对对， 这就成了他的一个独特的线路， 一个专车的线路了， 哎，而且他可以走公交车道， 是的， 还不扣分 啊，哎，还不拥堵， 哎，对， 哎， 这挺好， 哎，我觉得特别适合什么呀， 嗯， 就是比如说结婚的朋友，对吧？ 弄一排公交车， 一大家子，那么多人儿，嗯，你说吧， 哦， 你外边去租什么那些豪华车队呀，啊？ 哦， 哎呦，没有下几万块钱的， 明白明白，蕾蕾， 你拉一个公交或者几辆公交，大家一块 而且 谈笑风生， 对，而且亲戚朋友直接可以报家里住哪儿， 对， 公交车上门去接， 对，多好啊！ 哦，媳妇儿同意不？是吧？ 媳妇儿是公交说比较远， 对， 来啊，我们继续关注消息啊。 嗯， 国家统计局呢，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北京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显示，上个月北京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价格都没有较七月份出现上涨，多数户型价格较七月份持平，小户型新房和大户型的二手房价格还略有下降。那么此外呢，今年前八个月北京市商品房销售面积354.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32.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是266.3万平方米，下降了22.7%。 嗯，好，还有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年底前北京市将会开展老年人监护服务试点，解决老人由于身体和智力的逐渐衰退而带来的生活照料啊、身心保护 啊、财产管理啊、法律行为代理啊等问题。目前该试点工作正在进行社会意见征集、搭建制度框架等工作啊。是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试点将从有监护需求的老人群体开始。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的公布了床上用品比较实验的结果。 嗯， 50种样品当中有29种样品，所有测试项目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哎，过半了啊， 过半了。 嗯， 是消协呢提醒消费者说，网购床上用品是尽量优先选择明示标志齐全的。还有就是选择纯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选择最好是这个纱质是60支的产品。 嗯， 哦，60支是什么支？ 哎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60支就是多支。 哎，不是不是不是， 嗯， 这个纱织的这个织啊， 啊， 还真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词。 怎么织法？ 我好像有人跟我说过，我忘了。他大概指的是 60件，就是60只。 你拉倒吧，这，哎，有没有比较熟的啊？就是对于这个，比如纱织，它有60只或者是几只这个产品，它好像是指用的是多少料的那种感觉吧？ 哦， 反正好像是代表的这个 厚度、 织品的这个品质的 高。 嗯， 对吧？你要是100只，那更贵了，是不是？我们家都用1000只了，肯定。 你们家都穿防弹背心睡觉是吧？来，该 呼死我呀你啊！ 各位有懂的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这个棉制品的这个纱织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保持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看梨花上的山路，飞越沙漠山谷。看过了丝绸之路，听琵琶擂鼓鼓，穿透阳关西出，走上了当年歧路，加快了速度，扬起漫天尘土，那山拉的身上限速，绿洲在不远处，才是寻常之路，还是神秘的九色鹿。月牙千遍千遍风沙在耳边吹，飞飞飞，与你同进同退，历史转角一道飘逸的美，飞飞飞，飞去你的梦寐，白驹过隙时光流。 来来来来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文凭和相关的一些话题，一些问题啊。 嗯， 这个杨啊杨就说，早啊，这个互动话题好啊，我是中国第一批国家自考的学生。 哦，自考自学考试， 初中毕业直接去大学， 哦， 专业法律，到现在还可以住校读一年预科，再读3年专科，没科考过了拿成绩条换本科毕业证。哦，那个时候还可以啊，嗯，就是99年毕业的，现在学信网都查不到信息。我又自学的项目管理本科，在职读研读的是人力资源，现在准备再报考成人高考的工商管理，多学总没错。有精力的我还想再学个心理学之类的，说白了我就是闲的。我打网球能不能给我个票票啊？ 啊，你也打网球，咱俩约一场呗。 哎， 你几点几啊？我现在3:0差不多，正反手能够对拉，发球不怎么样，别给我打比赛。 高雷，你刚才都说了一套什么玩意儿呢？啊， 网球的知道。 哎，你这一看就个，主要是看人姑娘头像漂亮啊。 是是是， 哎呦，这也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一个姑娘。 真是哈， 对， 学到老，活到老。嗯， 对。是是是是。 哎，我怎么觉得我一说这话都是变味儿？真是。 是因为你说反了 哦， 活到老学到 老， 不是学到老活到老， 好 是吧？不是能学多久就能活多久，好吧？嗯， 看看肖， 嗯， 我呢，第一开始是开始大专， 嗯， 学的行政执法，然后续本呢就是工商管理了， 嗯， 然后从学习到现在， 嗯， 没有用得上的地方。那会儿呢，为了本科的入学考试， 嗯， 我坐5个小时的高铁直接奔长沙呀。想着那会儿的过程，就觉得，哎，那是菜真辣。 嗨， 您这是考试去了，您这还玩去？ 对，这个就是当年为了梦想追逐的过程。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啊， 你看， 啊， 也都是非常有成就的。 对呀，啊， 比如说我们这位有一位朋友啊，叫郭儿说了，2008年在东北读师范类大学4年，专业是音乐学。 啊， 12年毕业之后呢，我不想当老师， 哎， 但是又不想走向社会上班， 是吧？ 哎呦，你这什么人呢？你说，那怎么办呀？ 就考个研吧。哎哎，你把我们的这考研究生都当什么了是吧？ 就是挺简单的，我告诉你。 这什么呀？他说，然后没日没夜的学了15天，每天24小时，除了睡觉吃饭，全部时间都用来看书。然后功夫不负我聪明啊！哎呀，2012年。到了北京印刷学院读研，如今已经毕业，感谢那努力的15天就完事儿了。 所以我要把刚才你念的这段话送给谁呢？送给这位朋友，叫姚宁宁，说上周我刚报了1级消防工程师， 哦， 太难了，我还有50多天的考试了呀！你看看， 你看人家15天都能考上研究生， 你就50多天， 对 对不对？ 你一个都能考10个。 我告诉你， 哎，咱俩你 要考不上， 我跟你说，你这个对啊，咱俩能放个片花，把节奏调到一起吧。 啊，好的呀，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我告诉你，姚宁，你快点。 哎，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那个我们听众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沙枝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 这个沙枝指的是布纹密度，沙枝越高密度越大。然后呢，大猫也解释了说，这个是衡量沙线粗细的一个单位，是一磅沙线长度为840码的倍数，80枝就是840×80，数字越大沙线越细，用的棉花也要越好，价格也就越贵。 没听懂， 哎，就我觉得是这样啊， 好复杂，我就听了好几个八。 是这样啊，其实就是好像是说，数越大，这个织出来的织物啊，它越那个叫什么呢？越细，就纱线越细。 那谁要啊？我就对你要厚点的，该盖着暖。 不是你看人家古代的那个叫什么 妃子， 妃子穿的那个衣服，丝绸那衣服，都透明，对不对？ 你见过呀？ 嗨。不是，他们都纱线都透明， 哦， 都要穿好几层，好几层，好几层， 薄如蝉翼。 对， 哎，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哦， 所以你们家那100的基本上都没穿。 你把我们家睡觉这点事儿全说出来， 基本上都等于没盖，是这意思吧？哦， 冻死我是吗？ 哎，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还有 HYC 啊，说了消防工程师是真的难， 哦，真的难啊。 哦，这个是一个什么考试啊？大家跟我们说一说 呗。消防工程，因为就是涉及到人身安全，这肯定是要特别严谨才对。 对对对，像这种一提到消防，就反正越难越好，好吧？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说一说， 也有个限度，你说人家更不抱希望了，你要这么说。 那15天呢，对吧？还有50天呢啊！来，这个接下来说一说，存量房时代，房产中介积弊难除，可以靠招名校大学生来扭转形象吗？最近王先生呢想买一套房，在接触中介的时候，中介公司的年轻人就介绍自己了。哦，先生您好，我是经纪人高磊，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那您是我的师妹吗？哎，小陈脱口而出自己的母校，还是所知名大学。 就是。 那王先生就有点吃惊了，说哟。现在中介都招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了吗？ 当然了，我告诉你，高磊不再是只靠腿勤嘴甜。 嗯， 我们中介呢，正通过抬高经纪人的准入门槛，来扭转行业长期以来的负面口碑。历经了20年发展，中介行业在存量房时代是愈发重要，却依然难以根除行业弊病。管住了经纪人这一端，能否推动行业真正的变革呢？ 其实跟大家说呀，现在本科毕业是某大型房产中介机构新人入职时的最低学历要求，而10多年前，很多中介经纪人都是中学毕业，中介公司认为学历结构不断提高，能从根本上提升经纪人的专业素养和服务品质，从而推动行业的经纪人职业化发展。 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除了你先说， 即使是在北京这样比较成熟的房地产市场的经纪人里啊，长时间的从业经历也很难找到，所以呢，咱们这个入学标准就要高一些。有数据显示，北京美国房产经纪人职业的平均年数达15年，而我国91%的经纪人从业年限不足3年就挣快钱来了。 其实就是属于这个，可能就是这个行业没有给他一个可以比如说一直做下去的动力、理由或者是收入等等的各个方面。 对对对， 是吧？ 综合性原因吧。 对 啊， 那其实 想要彻底扭转房产中介的形象，并不是简单的提升经纪人的学历这么简单，不管学历高低都容易受到行业竞争法则的影响。其实你比如说、你这个是你给人经纪人好像感觉人家提高人家学历了、要求人家素质了， 是是是， 但有的老百姓黑呀、是不是，你比如说你要囤房，你经纪人囤得了吗？ 就是啊， 是 大帅，你说买套房、非要中介50%的中介费，你说你这就是 大帅。我跟中介收中介费啊，我怎么那么牛呢？啊，你把我当卖收视率的了？哎，我们看啊，这个一位房地产从业人员分析啊，说如果监管缺位、无序竞争的低水平发展格局延续，房产中介行业很难留得住高素质人才。 那肯定的， 是吧？好的，当然我们来看这个呢，也是引发了我们思考。你看，现在无论什么行业，都开始对于整个的学历都有所要求了。 有要求了，哎，甚至说你是不是985毕业的？哦，不是，那你是不是211啊？ 哦， 也不是，那你就是普通一本是吧？哦，你还是个二本， 哎，等等的，反正，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您的跟学历之间的那些故事啊，这你的学历给你带来了哪些影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很多新朋友都在问我们这个怎么互动啊，像异次元呐、还有哎，我刚才刷了，还有那个 Hawk 呀，等等的好多朋友，我们都已经看到你们了，你们这个直接发微信就可以了，好吧？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哈。陈文征说：“哎呀，我就是一学渣，中专毕业 啊， 自学了大专本科，又学了大专，又学了本科，现在上班了，还要考 MRC。”这是啥 ？MRC 300多页的题，看了就想睡觉。下个月就要考试了，可咋办嘞？ 是这样啊，你看啊，你问我们咋办，我们有办法。哎，好好学 ，MRC 是纽约证券交易所。 这是啥？ 考 他要考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吧？ 不知道， 这 MRC 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考试的简称。我们来看一下，唐就说了啊，本人在韩国从2006年高中毕业开始，到2012年寒窗苦读，最终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文凭。2012年毕业后回国，一直从事教育行业。 嘿嘿嘿， 哦， 厉害了！我们查到了 ，MRC 是医药代表专业考试。 医药代表 专 业 考试，医药代表是干嘛的呀？卖药？ 不，医药代表应该是做医疗器械、医疗的那个、 医疗器械销售，可能是就是代表，比如说拜耳啊，或者说其他的。 这都涉及到专业问题了。你们到时候可以跟我们解释解释。我们今天也学到了很多，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消 八百只， 什么爸爸？这就那个消防的那个 消防工 程师 啊。对 对吧？哎，你也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飞翔黑豆芽说了 说虽然我这个互动内容啊跟话题不太配，但是呢，我要说一说，我今天太运气了，我今天干活的时候差10公分就把4个可爱的小生命就给误伤了，就应该是有一只狗狗生了小孩子，跑到了他的车底下。差一点，差10公分， 吓死人呢！ 但是还好 啊， 没出事， 万幸啊！ 大家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当中，注意安全。 房贷还可以边贷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古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币香油，精良出品。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10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00.93美元，全天的金价呈震荡走势，最高呢是每盎司1203.46美元，最低呢是收于每盎司1195.74美元，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1198.17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19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馈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一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置听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学历给您带来的那些影响，包括您为了拿到这些学历都曾经付出过什么样子的努力啊，经历过什么样子的故事啊，都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大家看一下，有位叫念念的朋友就说了，哎，我们单位这周正在裁员。 哎呦， 原因是所在部门法务部学历不达标。你看看、 哎、你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 第一开始怎么着的呀， 是这个人可能比如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要，因为比如说你进来的时候我可能没有给你一定的要求、 哦、 但是那么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进步啊， 没进步， 对不对、 啊、那我就得开人了、哎、是这意思吗？ 他说、哦、我是自学的人力资源本科，毫无疑问、哦，在被砍的过程当中， 哎呦， 说除了985211法律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可以留下以外，其余的都就被砍掉了 啊！ 哎呀，很无奈啊！现在的企业还是很看重学历的，看来还得网上多学习，才能在越来越大的年龄段当中站住脚。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真的，我觉得当你不知道，就是当你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生活进入到一定的稳定期的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要去学习。 对，不断的提高自己。 你真的就是，比如说，哎，我生活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嗯，那我建议你学习吧。 是，你看我好几年前的时候，就是在我有一些些的迷茫和徘徊的时候，嗯、就人近怎么讲呢？不惑之年的时候、 啊， 我选择了要提高自己。真的啊、嗯，我当时就觉得我必须再拿下一个更高的学历。 哎呦，这个对你来说 这个不是开玩 笑， 对，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啊。 嗯， 当时我就决定，我说我跨专业，我也要考一个、嗯、啊，因为毕竟 因为你肯定知道你在电台肯定干不长，就是说， 我当时就怕呀，这以后电台这要是全都是研究生、标准的话，那排的第一个就是我呀。 哎呀， 我怎么着我也得爬到研究生这个级别。 哎，你看。这个连高磊都能想出来，连高磊都能想到去学习了，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 学？我成功的参加了全国统考，考上了呀， 对， 对不对？ 来看一下，还有一朋友说了啊，要匿名 啊， 说学历啊还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 怎么着了？ 至少说明有学习的能力。 哦， 高考我是文科第一， 我、哎、厉害了。 后来保送了研究生，再后来又申请到港大的英文系读博士。 嗯。 哎呦，又是一位博士， 真厉害！ 我们节目当中啊，对，节目当中好多博士。后来进入工作，觉得工作上的问题都太简单了，难的是人际关系。 啊，这倒是， 因为你读书读多了，嗯、没有没有，有的时候是这样。咱们 这是两门学问，真的、啊， 这两门学问、 啊，两门学问，你都得学， 哎， 啊、缺一不可。 对对对，啊， 蓝小圆就说了，高中没毕业，死活不读了。 就出来上班了 啊、 嗯，发现学历是特别重要的， 嗯， 然后自己就考了专科， 嗯， 15年开始自考北京大学人力资源的本科， 嗯， 一直到现在每年4月份和10月份都没有出去玩过， 嗯， 期间呢要感谢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考试的前一天我都是在办公室看书， 哦， 现在呢做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建议大家没事啊去考个学历证书， 你看 真有用， 这都是过来人的，真的是肺腑之言， 哎， 大家一定要听一听。 那你说我现在去考个什么人力资源的本科啦或研究生，我回来是不是就可以管理咱们台的一些员工了呀？ 哦， 我就可以做人力资源方面的领导了。 去人事部嘛，是不是？ 人事部 啊，我给你打个招呼。 是谁呀？ 啊，我给你打个招呼啊。那这样我安排一下，好吧？ 谢谢，谢谢范总。 哎呦，我发现个事情，磊磊，你不是一直要人照片的那个吹芝麻的丽，不是吹笛子的芝麻丽丽？哎。他是你校友 啊， 是你师妹。 真的吗？ 真的。你别说，怎么声调都变了。你 激动呀。 你控制一下自己。 哦，控制。 他说没想到我和磊磊是校友，我是2001级首师大音乐系的。 我们俩就这样擦肩而过。01年我毕业了。对呀、啊。 01年你毕业。 我就毕业了已经。我们就没有见着。 哎呀。 妹妹。 高磊啊，就你那种渴望的情绪，就是通过语言充分的表达了出来，语气语调啊。他说因为放弃不下自己喜欢的专业，又为了弥补当年没考专业音乐学院的遗憾，毕业11年以后我才去考取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艺术硕士。过程真的是血泪史啊，学艺术真的是很费钱，今年又换了把11万的长笛。 长笛会11万？ 一个笛子11万？ 你这个土老帽！我告诉你，小提琴更贵啊、 嗯！哦，对， 上百万、 上千万的都有，好像是， 对 吧、嗯？比如说大帅拉过的啊，都是参加拍卖。那现在单位很支持我，每周给我1.5天的公假，还承诺在毕业后给我报销2/3的学费。哇、哦，你们 单位 真好， 真好！ 我觉得你们单位啊，就是这种，这种领导有那种长远的目光以及胸怀， 是 对吧？ 是， 用容人的胸怀。说昨天午餐，校长还问我学习情况，希望我毕业以后啊继续学习，因为校长特别重视教师的教育背景。我们单位现在2个博士都在教学一线，我也很努力，带的学生乐团都能在国际、国家、市级各种赛事中获得非常好的成绩。也感谢学校认可我的工作，把各种嘉奖给我，感谢我的工作单位。 谢谢丽丽。 你说就这样的单位，人家能不给你就是好好去工作吗？ 对，能不重视你吗？ 对、啊、 对不对啊？你看像咱们俩这工作态度，能不把咱俩放在一线的主持岗位上吗？ 是啊，但是能不能别再叫人师妹妹妹。就我领导反应，我控制一下他好吧。 丽丽还没发照片呢。 丽丽发过一张照片，你得他发过，我到时候我给你看。 行，好， 真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哎，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体育方面的新闻之前，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体育方面的好消息。 对，有奖品了。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 还有就是9月15号到23号通州万达将举办名爵 HS 上市活动，全新名爵 HS 荷尔蒙 SUV 将带你领略无极变色炫彩交互式氛围灯里的 BOSS Premium 剧院级音响系统与 Super Sport 模式带来的驾驭快感，现场充满趣味的体验和互动，给您带来不同的寻常的感官体验。你可以在拉力装置和炫彩单车项目当中与不同对手进行 PK， 现场更有 Nike 网红教练陪您一起 get 到燃点。哦耶，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耳机都炸了，你不知道刚才。 我跟你说，就是就这一段，我跟你说，我他们要不加钱，我以后再不读了。我跟你说， 666是吗？ 真的是 特别牛哈！ 哦、 好、 啊，来来来，看一下，就刚才说到了体育方面，就是说到了网球公开赛啊，我们也还有赠票、嗯，先说一说吧。比赛什么时候进行、 啊？比赛应该正在啊，是10月1号到10月8号、 哦、 男女比赛同时进行，而且规格非常高，女子呢是皇冠级的，应该积分冠军能够拿到的积分是1000分，仅次于四大满贯这个积分的分值、 哦、 那么另外呢，男子比赛呢也是大应该是500分级的，仅次于四大满贯和大师赛，所以呢这次来到我们北京参加比赛的都是世界前50的非常优秀的高手、 哦、 对，但是呢很可惜，我刚刚得到消息，纳达尔因伤退赛了，因为在美网的时候他就因伤退赛了，所以后边的亚洲赛事也就全部都退出了、 哎呀呀呀。 但是小德会来呀，小威也可能 刚刚拿到大满贯的冠军， 对对对对，德 伊 库维奇 啊、 然后小威可能也会来。 哎呦呦呦 啊， 不会跟裁判再吵起来吧？ 哎呦，反正他这个表现吧，因为之前我还挺喜欢他的， 嗯、 但是这个我觉得在赛场上直接就跟教练队不是， 就 裁判 一直就念念叨叨，念念叨叨，念念叨叨， 就有点太过了 啊。我觉得差不多，你就有委屈，你直接后面投诉就完了。 是是是，当时投诉一次可以，但是不能够反反复复。 这是老在说，老在 比赛过程当中大忌。 其实这也是他有说在打球上发不上力了，已经、嗯、用不上力了，他只能把这些情绪往其他地方转移， 撒在裁判身上 啊、往其他地方转移了。 但是你不想想，结果是你没有夺得大满贯，你得失去多少奖金和荣誉还有积分啊？ 你看 你自己，你 高磊最看重的是钱。 我告诉你，女的就这样 啊，你是什么？哎呀高磊， 女球员都这样。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们、 啊、也不是就是怎么说这话， 所以以前的女球，我告诉你啊， 职业女球员就都这样，不是 有没有职业女球员，有没有女同志，有没有女司机，高磊又开始犯病了，我替你们抽他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几场比赛。 好好， 首先关注一下亚冠的比赛，权健啊，昨天我们说在主场对阵日本的鹿岛鹿角队、 哦、 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啊、 也是亚冠的亚冠当中的唯一一支中国球队、 哦、 最后又输了、 哎呀呀呀呀 啊、然后总比分0-5， 输得还这么惨。 没有没有，他是在人家主场输了俩、哦、然后到咱们这儿又输了仨、 哦 啊、然后呢最终以0-5这个遭到了淘汰啊，止步八强。 你觉得可惜吗？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权健是第一次打进这个亚冠的比赛，他能走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一个呢，他的实力包括你看在整个的中超队伍当中，就是今年的整个中超比赛当中，他也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实力特别强的或者是成绩特别突出的优秀的，所以输是意料之中的啊。我们只能希望着比如说咱们国安今年拿个冠军，明年继续去打亚冠， 哎， 对吧？啊， 好好好好， 能够取得一些好成绩吧，好 吧？加油吧，加油吧，国安！ 哎，说到了国安的比赛呢，我们就要说一下啊，因为现在的中超榜首之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昨天晚上就进行了一场事关重大的这个事关排名的一场比赛，就是广州恒大对阵上海上港。 哦， 那这场比赛呢，因为他们两个叫补赛少的那一轮啊， 哦哦、 把少的那轮补上。经过90分钟的激烈的角逐，上海上港最终2-1战胜了广州恒大 啊。 所以目前的话，对积分榜就是积分榜的排名就是，上海上港49分排第一，广州恒大和北京国安都是同积45分。哎，都是同积45分、 哦。我觉得最后还剩几轮呀，这很微妙了呀。 现在是22轮啊，还剩那个，还剩下一直还到30轮吧。 到30轮呢。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在9月29号周六晚上的7:30，因为这场比赛是北京国安直接对阵上海上港。 就是说很有可能谁胜就谁就获得最后的冠军， 就是这是一个直接，不能这么说的，因为剩下的轮数确实很多轮、 哦、 就是说这是阻击他的最好的一个机会， 就直接 你可以直接亲身阻击他、 哦、 对吧，因为上海上港如果我们赢了的话，这也就是说他拿不到三分，我们拿到三分的话就是48，比如说以按照现在成绩48-49就差一分， 哎呦， 然后后面上海上港还有一轮要对广州恒大， 你看看， 然后 他还是一场硬仗， 是吧？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反正这个成绩是非常的，现在就 很纠结， 很纠结。 其实我告诉你，胜这一场里外里啊，就等于是如果 差三四分， 不是就六分了， 差六分， 就差六分了。所以 对， 咱主场还是客场？ 我看主场， 主场好，可以，没问题。 对， 当天我们现场支持去。 哎，所以啊，这个后面的中超的后面的比赛非常的精彩啊，希望大家到时候都能够关注一下。那当然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就是世锦赛中国男排五连败垫底啊。 就是 我们用昨天的那句话说，想到很差，但没想到这么差。 哎呀，好好回去反省反省吧。啊， 不光是反省的问题了啊，到时候那个说是精神面貌极其差，啊，说整个队伍一盘散沙， 极其涣散是吧？ 极其涣散，精神面貌， 男排女排同一个项目，只是性别不同，差距就怎么那么大？咱啥都不说， 我强烈要求让郎指导去指导指导男排，拿铁榔头都敲一敲这些孩子们， 练死他们！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来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六线居士说了啊，其实我们两口子本科毕业的时候就两个人一起找到了工作，在一个单位，可是我们的同学们大部分都考研了，我们两口子啊就把工作放弃也考研了，然后轻轻松松就考上了。等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爱人因为成绩好直接硕博连读，28岁博士毕业，工作一年之后人家出来创业了，你看看 多好啊， 学历不同直接造成了不同的人生， 真的是， 对不对？你现在给人打工的吧， 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想啊，你还提前毕业了3年，你提前工作了，提前挣钱了，提前养家了，对不对？他这3年考博的过程当中或者学博的过程当中都是你的支持，你功劳也不小。 对， 是吧？ 当然论功劳呢，是不是都是一半一半啊？ 就是 这干什么 啊？没什么， 为什么拖着哭腔？有好多朋友对于你见到师妹的表现非常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说的，磊磊你淡定啊。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个感恩这不是感恩，那个叫 Kelly 说了，磊磊我就不信你老婆不听节目。放心，嫂子即便不听我也会回放给他听的啊。 他啊一般啊都装作没有听到，但是可能会在某个坑节上某个节点他放大招，这都说不准。 哦， 真的。 有过这样的先例吗？经验吗？ 这个就不对， 真的 啊， 就是你在节目里边胡说八道，被他给 对他一般平时都不说，因为他从来也觉得就不跟我说他听过。 哦， 好了，不说这个事儿了。 真的，他竟然听过我们的节目，那他怎么评价我的？ 他呀，评价还可以，挺高的， 是吧？ 啊， 太好了，嫂子， 比你主持的好。 哎，嫂子，你放心，我一定替你看着高磊啊。先看过来，以后再有什么师妹什么，我都先把这个消息发给您，好吧？啊，好，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 吃饭中说了，我们一家人每天早上起来都听你们的节目。 啊， 我爱人10月27号就要考注册造价工程师。 又是一个新的专业， 注册造价工程师，这个考试真的好难呀，已经考3回了，都没考过。希望你们给他鼓励，希望读一下。 必须读 啊！ 你这吃饭中是吧？那网名叫吃饭中， 你改一个，叫改成考试中。 哎，这改了，你这个改了叫。考完中啊，考过中 啊，考过中，对， 是吧？啊，考过为什么还是考过中？就一直不考是吧？没有，开玩笑， 这次 一定能考过 啊！ 因为好像考过了这个以后，真的就是也是属于无论是待遇或者干嘛都能够提升一个大档次。 哎呦，厉害了， 厉害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来关注一下，中秋佳节即将来临，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将以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为主题，组织开展图书阅读、群文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等各类活动1000余项，其中重点文化活动380项749场，预计参与人数达到120万人次。全市公共图书馆将聚焦中秋主题，广泛开展阅读活动，全市文化馆、中心市文化广场将4级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中秋期间，全市 市演出市场异彩纷呈，市民群众可以品味经典大戏，非遗展示互动活动，这些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将进一步增强市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推动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电影，姚晨和马伊琍主演的《找到你》改档到10月5号。那么这部电影呢，讲述了命运多舛的两位母亲因为一个孩子而展开追逐与救赎的故事。 嗯， 饱受生活压力的质朴母亲孙芳偷走了职场妈妈李杰的女儿，二人命运交织，矛盾重重，48小时的寻女之路惊心动魄。 好，再来看一下那个，尽管新近上映的印度电影苏丹票房惨淡，但是印度片的引进脚步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歇。什么叫格格老师近日有望引进国内上映，该片曾获得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当中获得高口碑啊。 9月21号到25号，国家话剧院呢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打造的剧目《船歌》在国家话剧院登场。《船歌》描写了经济特区一个小渔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再来关注一下第4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在北京启动，大会主体活动定于9月28号到30号在昌平区举办。 2018北京台湖影偶艺术周呢，将于10月1号到14号在台湖公园和通州区文化馆举办，这是首都打造台湖特色演艺小镇的重要活动之一。 好，接下来咱们直接看看大家的学历的故事啊。这个徐大通说了，16年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第二学位广播电视编导。 哎呀， 跟赵爽一个专业。 广播电视编 啊，对， 他不是文编吗？ 哦 文编是那个谁，是那个楚涵的啊。 哦， 记错了。 哎呀，这女同事太多。然后呢，他是这样，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因为感兴趣，但是两年没有周末，每个周末都要去上课，虽然很辛苦，但最后也收获很多。 嗯， 现在工作当中也有一些应用和体现，非常的值得。 就是嘛，啊， 而且现在我跟你说，电视编导啊，广播电视编导，非常吃香。 哦，厉害了！ 你想一些大型的网络综艺节目，这个电视综艺节目，急缺这种人才， 是吧？ 嗯， 哎，那我要不要再去考一个？ 可以， 是吧？ 可以、 哎，丰富一下。 哎，你是想跳槽是吧？ 没有、 哦， 主要就是 想干电视了。 不是，哎呦，你太不了解了。 哦，好， 主要就是想和赵爽有共同语言。 哦，哈哈，哎呦，真的是拼了啊！ 华言说了，哎呀，现在今天这个路上堵，我就能参与节目了。现在想想，印象最深的是考上在职硕士。 嗯， 首先呢是给自己压力，不断的学习；其次能认识很多热爱学习的朋友同学，还有能够做到很多好的实践案例，对于工作有帮助。当时觉得年轻，提升一下自己，拓展视野，然后选择自己的工作领域，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学习，就考了一个在职的 MPA。后来在工作当中用到很多学习的案例，对我工作有很大帮助呢。 你看，就无心，当时觉得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做的一些付出和努力，现在开花结果， 对，得到了回报， 有收成了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这个先进一段广告啊。 嗯， 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聊一聊文学文凭对您带来的那些影响。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提醒您，为避免高压放电对您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放飞风筝时请远离高压线路区域，普及电力安全常识，关注百姓用电安全。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3周年庆，即日至24日，满300最高减150元，逢节假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更有庆生券、银行券，邀您来抢。9月与您相约当代商城23周年庆。 奔猎狗，白老虎， 白狮子， 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金穗30天。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 L 拓界版换新驾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尤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尤工。 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最近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因为马上也临近到这个各种假期啊。 嗯，好的。今天呢和明天呢天气还都是不错的，还是稳定的维持这种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预计在今天呢在25度左右，明天呢预报呢略高一些，在27到28度。总体来看呢都是多云天气。今天呢南部地区的大房山和大兴呢，由于云层呢稍微厚一些，会有零星的掉雨点的情况，但总体来看呢对大家出行影响都不大。今天呢还是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能见度也是非常好，所以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明天白天呢也是多云天气，刚才说了。那从明天夜间呢开始呢，受一股这个从蒙古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北京呢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也就是从21号开始呢将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可达到6-7级，而且呢一直到中秋节期间吧，都会有不断的有弱冷空气的补充南下，所以这期间这个气温呢都是比咱们现在和前一段时间的气温呢会有明显下降的这种感觉。气温呢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2到24度，夜间最低呢在12到14度。这个夜间的气温呢可以看到是下降的最明显的，更加明显一些，所以呢就是这个早晚期间的体感呢会这种凉意呢会更加浓厚了。所以如果要出行出游，未来几天呢就是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天气变化，就要带一点厚的衣服，特别去山区，去这个稍微往北一点走，都会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都会要提前做好这个穿衣的准备。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尤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好，再见。 哎，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受交通管制影响， 北二环西向东方向全线，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以及京通快速进京远通桥到四惠桥、建国路建外大街通惠河北路、四环到二环东向西方向、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是车流集中，建议提前绕行。那么另外呢，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东南二环建国门桥到陶然桥的内环方向管制已经是结束了，交通呢正在恢复当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学历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啊。新朋友司马瑞，我们已经看到您了。还有这个有位要求匿名的朋友 啊， 他说这个我呢，第一学历是专科，第二学历是本科，我没觉得学历很重要，重要的还是工作能力。我们公司前几天找到一个某知名高校的本科女生，没入职之前领导说她各种好，工作起来发现能力是挺强，甩锅能力很强啊。这能力强就是她的能力是甩锅的能力。 哦，是甩锅，那这人为人有问题，她太强，她在工作岗位上她也发挥不出来。 对，其实一个人啊，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叫成才，要成长为成为一个人才 啊， 真的有时候想挺不容易的。 当然了， 得需要智力、情商、学历、各种各样的方面， 自信心、忍耐力， 对，都不能缺，才能成长成一个像大帅这样的人啊、真的很啊、好不容易，好难，好难啊！ 无语，抱歉。 来 看看杨哈，2013年大学毕业，一直觉得自己学历太低，决定自考人大。结果呢，只过了3门，然后就放弃了。后来呢，我媳妇儿给我报了北邮北京邮电大学，整天督促我学习，我都快疯了。还好最终考过了。 你看看，谢媳妇儿吧。 7月份领的毕业证，我以为就完事儿了呀。结果媳妇儿又给我报名了。 你媳妇儿是有当妈的瘾吧？ 10月份的通信中级工程师，又一个新的名词。上周呢，就给我买了2本书，告诉我加油 啊！ 我们的学历不高，但是我们一直在上进，尤其是背后有一个老婆带在督促我。 我们要不说叫家有贤妻啊？真的叫家有什么？后面那句话家有贤妻。 家有丑妻 不是家有贤妻，什么夫不惹祸什么东西的？就是你看他媳妇儿，就是那种。我们有的人就是说长得旺夫或者怎么着，这才是旺夫的老婆， 真是督促你， 对， 没事就跟你说，你要不考过了我就跟你离婚。 这人家没那边，那是嫂子的口头禅哈、来，所以你看人家督促着自己老公不断前进， 对， 而且老公现在也意识到了吧， 是啊， 幸亏媳妇儿念叨自己吧， 啊， 对不对？ 看看掌握那么多的技能，去哪儿不行啊？ 还有人志建鹏说了，这个我创业当中又考上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没有休息，终于可以毕业了，感谢家人的大力支持与付出。你看看， 哎呦， 连一个创业的老板 我们的一位老总都在不断的学习， 真是够老的。 你 开玩笑， 讨厌， 鹏哥、特别厉害，特别帅，鹏哥。 是啊， 你看他后背一墙的书， 对，一看就是那种，就是吧，这个 事业有成， 事业有成，身经百战的， 对，家庭幸福美满， 老前辈， 哎 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对，您那儿有没有像董事长、助理一类的职位空缺？来看看 Dr. 何， 嗯， 我选了医学专业， 哦， 考了硕士， 嗯， 第四军医大学。 哦， 上学期间呢，就感觉哎呀，跟优秀的人在一起，自己也提升了好多。 嗯， 工作以后，每当提起毕业学校，都很自豪。 真的是，哎， 啊、 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啊，他刚才那个， 谁？ 不是，还有一位朋友提到的一个。跟他的这个观点啊 啊 特别像，等会儿我找一下，因为发的微信太多了，我找一下，一会儿你先读一条啊。 先是对春眠不觉晓说了，家里亲戚为了考博错过了买房机会，现在后悔了。这也算是一种生活的感悟，对吧？ 来、我地南天我找到了啊、说当年本科毕业的时候，觉得学校是211的就够用了。 哦， 毕业十几年以后，有点后悔、当年没考研，有机会也没去留学。 嗯， 现在虽然说不觉得文凭本身很重要，但是越发觉得学习经历和随之带来的圈子对生活和工作的高度非常重要。这句话说的特别的点， 这个、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去，比如说你上了这个学，你上了什么军医大学 啊， 你未必，比如说你这个学历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认识的那些朋友， 对，你的生活圈子改变了， 哎， 你的生活半径变得更广了， 对，这个很重要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的这个说一说这个叫学历文凭给你带来的影响。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心旅游赞助播出，中心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哎，还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提示我了啊，那句话叫做家有贤妻，丈夫不遭横事啊，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 哦， 啊，横祸啊，这个唐朵妈曹宇，哎，都给我发过来了。异次元一激动一着急，发过来的是家有贤妻。哎呀，你想的倒美啊。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旅游方面的啊。 嗯， 这个11国庆节将至，市旅游委昨天推出20条11红色游主题线路，将北京市的16个区重点推荐的红色景区景点串联成了古韵。红都地标之旅、博物典藏文化之旅、红色圣地爱国之旅、重温历史古村之旅等20条不同主题的精品线路，不仅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也为不同群体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提供参考。 20条线路呢，遍布城区和京郊。如果选择东城区古韵红都地标之旅线路，游客呢可以分别游览故宫博物院、北京中山公园和新文化运动博物馆。那么逛北京中山公园，追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呢，则是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难以忘怀的历史的最佳景点。 好，再来看一下天坛神乐署将会恢复历史面貌啊。 嗯， 昨天是918事变87周年纪念日，前天天坛公园在神乐署景区开展纪念活动。神乐署被曾经被日本细菌部队占用研制细菌武器，目前已被开辟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神乐署 整个院落占地11万平方米，目前天坛收回属衙部分近1万平方米，其他区域被天坛医院、口腔医院、中国医药生物制品这个检定所等单位占用，按照申遗承诺，2030年前将逐步恢复完整啊、呈现历史风貌。 好，再来关注一下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最新的情况。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呢，将于9月22号到10月7号在北京举行。日前的市政府新闻办和设计周组委会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了今年设计周的总体安排。那么本届的设计周是以致敬生活为主题，涵盖了开幕活动、主题展览、主宾城市、北京设计博览会等10项主体活动，同时呢将举办近千项各类文化创意活动，集中展示推介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近距离体验到生活之中的设计魅力。 来来来来啊，我发现了一件特别诡异的事情。 你不要吓我，大早上起来 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啊， 看啥了？ 太诡异了 啊！ 两个不同的人同时说昨天晚上梦到咱俩了 啊！ 真的，一男一女。 哦哟哦， 你俩不是两口子吧？ 对呀， 但两口子也不可能同床同梦啊。 对呀，一般都是同床异梦。 哎，先说赵亮火，他说高磊大帅昨天晚上做梦，居然梦见咱们仨去吃烧烤了， 是吧？ 在梦里，高磊又高又瘦。 是， 的确是梦，的确是梦。大帅没戴眼镜， 那也是梦。 你确定是做梦啊？说这难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 是是是， 关键是下面就，而且他俩是同一时间 挨着的，8:42同时发来的， 8:42同时发过来。你说瘆人不瘆人？ 谁说少了呀？ 他说刘说了，说高磊大帅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俩了，是在我们学校还有很多同学在一起，好像是一起做了个活动，最后还有像阅兵式一样的仪式。比较惊奇的是坦克、汽车还有船同时在一条路上开，船也在路上开啊。可能是因为出差时间好长，没有听到你们声音，然后有点太想念你们了。 呦呦呦，好开心倒是。 对， 但是有点小担心。 要不然你跟赵亮火认识一下？ 对，你们俩是独单身吗？ 对， 单身可以了解一下的。 一床同梦。对对对。 谢谢你们的惦念啊！ 哎呦，真是啊，太感谢了。就晚上做梦梦见我们俩啊。 得嘞，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C'est pour bien réchauffer nos corps. Pourquoi la mer se retire? C'est pour qu'on lui dise encore. Pourquoi le soleil disparaît? Pour l'autre partie du décor.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这是美国语言，我就一直听一个小孩在那说不过，不过了，不过了。 应该是法语 哦， 他就说那个 不过、嗯、 我不想学习了，然后他爷爷说、哦、你必须学，得考证儿， 考个博士，考个硕士啊！我不考啊！好家伙，来 学习就得从娃娃抓起，我告诉你。 哎呀，好，那个看看，还有一位要求匿名的朋友说、哦，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情绪影响学习的人，特别不好。高中的时候，暗恋的男同学跟别人传绯闻 啊， 最后他考上医学院，我比平时低了30多分。你看他因为暗恋那个学生，结果那个人。就传出了绯闻都能影响他30多分， 那肯定学不下去啊！ 对， 学的时候老惦记他， 脑子里老想啊、 嗯。 但是我特别理解他那种心情，就是因为如果心里有一个心心念念的人，然后自己就又觉得即将要失去他的时候，那种心情 是特别煎熬的， 特别煎熬的。 对对对， 对吧？ 我也经历过，真的、嗯。 当然我没有经历过，我听高磊说过。然后大学以后呢，我们在一起，但也联系很少， 啊、 本来就不痛快。 考研的时候他说若我们考不上父母就不同意我们再联系、 啊、 最后他家里帮助保研我落榜了分手自信心受到打击两年后遇到现在的爱人考上了人大和北航的硕士双学位 牛 哎，有的时候是这样上天给你预备了更好的 对 对对预备了更好的在后面等着你所以从这位朋友的这个经历可以看出人生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变得颓废或者是怎样 没错 你只要保持向上总会遇到美好 是啊节目 你看这心灵鸡汤 你看看这个芝麻开花还节节高呢、 哦、 是不是啊 对对对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别着急啊、 哎、 独家记忆说了我是本科毕业来到北京发现哎呦身边一拎一个研究生、 哦、 一拎一个博士生、哦、那是相当受刺激自己、 哎呦， 然后就决定要提升自己，至今都在不断的考试当中。 嗯，这个话 也挺好。 我来了北京以后，我特别受刺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在北京的地铁上，我就看到好多人在北京地铁上背英语单词、读书。 哦哎、 我前两天就是那个坐传媒大学的地铁，我就看到、啊、还看到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一个手写的一个本子，上面全是那种数学公式， 就抄的密密麻麻的那种 就数学公式在那看。我当时我跟你说真的是 敬佩他们 对这个是我来了北京以后特别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所有人都在学习 不断的在提升自己、 嗯、 所以我自己也不能怠慢了、 哎、 对不对啊？ 哎，刘刘给我们发过来了说、啊、哎，你们来个粉丝大聚会就可以了、 哦、 其他就不用了我孩子两岁了而且他很喜欢刚才那首歌 哎， 就是那个不光那个歌 这叫、 那个、 叫 La Papillon 好像是我觉得是法语但是我不太会发音 叫 可以、嗯、我们年底不是要带听众朋友一块出去玩吗 对对对对、 啊、争取跟我们一块去 哎，我们最近不是搞了一个带着听众朋友们去西班牙葡萄牙十天的旅游 啊， 才9999 对对对 而且、想玩什么你可以跟我们提要求定制 哦，我们主持人陪着您一块玩 对大家留意一下 啊我们会到时候发布这个抢购的消息 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哎蕾蕾 嗯 咱们听众当中牛人太多 怎么了你又 就你刚才那个蹩脚的法语发出来了以后那个法语发出来以后居然有听众给你翻译过来了 啥呀 这首歌叫蝴蝶 真的呀 哦 叫 啊就叫蝴蝶呀、啊、 你看刚才人家还有徐大通说了小孩刚才唱的那个不过是为什么的意思 哦就是在问他爷爷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要考研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考博为什么我要上学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哦、 哎哟天哪 厉害了谢谢谢谢 厉害厉害厉害、哦、好大号豆豆也说了这个你刚刚念法语叫蝴蝶 看来我告诉你我就是有语言天赋法语我没学过愣能发音正确你说你服不服 我服强我天哪我真的要扶着吐一下来高来我问你 嗯 法语的那个叫你好怎么说 Bonjour 不是绷住吗 绷住 Bonjour Je t'aime 不知道 Je t'aime 好像是我爱你 哦 Je t'aime 呀哦怪不得你这每个 我也就学个这个就 每个语系的我爱你你是不是都会说呀 哎 Je t'aime Je t'aime 撒浪哎哦， 这是韩语 ，I love you，I love you， 嗯， 还有那个， 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那个 ，Thank you， 孤的白了吧？ 想不起来，先说说 引出我们话题的消息吧。 哎哎、嗯、好哎， 全球大学文凭含金量排名出炉了。 嗯， 大学跟大学不一样，毕业生找工作，学历上填哪些学校最能够让雇主眼前一亮呢？ 哎，这也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啊。这个根据最新出炉的2019全球大学生毕业抢手程度排行榜，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毫无悬念位居榜首，中国的清华、北大、复旦和香港大学名列30强。发布排行榜的英国 QS 集团指出，这体现了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啊。 哇，那么这个毕业生就业能力综合排行榜呢，跟 QS 世纪大学排行榜有所不同，更多体现就业市场对大学的青睐程度。两者呢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多体现了学生毕业之后的职业发展前景和学术成就，主要是衡量 标准呢包括雇主对于学校的评价、校友的职业发展情况、教研团队与雇主的合作关系、雇主与学生的关联程度、毕业生就业率等几个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比较大学生就业能力排行榜和世界大学排行榜，发现啊，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洛桑理工学院等大学排名榜上名列前茅。而且这些顶级学院呢，都未能进入就业能力排行榜前30名。也就是说，是这叫什么？大学排行榜名列前茅，但是就业能力排行榜却没有进前30。 是，就是学术研究方面可能是站在了世界前列。你看这个麻省理工大学在两个排行榜上多年来稳居第一。这个排行榜上排名最高的英国大学是剑桥。第七，牛津排第十，中国的清华大学排名第九，北京大学排名第20。 麻省理工大学，这个省真了不得啊， 特别牛。 对，好啊，老是排名第一啊。 清华也不错呀，这学理的多。 第九。你说学理的 动手能力强嘛，就是说可操作性强。 要不老人说嘛，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对，真是。 好吧，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文凭和学历带给您什么样子的影响。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 唱这首歌的人就是我们昨天说的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我们的同事的这个声音，叫杰克唐。 对， 来看一下师门板砖，还专门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刚才放的那首法语歌曲。 说啊， 人家这是法国电影《蝴蝶》的主题曲。小女孩在问，为什么鸭会下蛋？爷爷说， 为了蛋都变成小鸭。 为什么情侣们要亲吻？ 是为了鸽子们咕咕叫。 爷爷你骗人。 我也觉得你吹不对马嘴啊，这人。 为什么漂亮的花会凋谢？ 因为那是游戏的一部分。 哎，其实这叫艺术。人家爷爷用艺术的方式来回答。 以后我要 还是骗人。 我要有孙子我要这么回答。非得把他妈气疯了。 来看看还有这个一位点横点就说了啊，上学的时间呢真的是很重要，上学的环境真的是很重要。高中没有好好学习，高考从一所特别好的高中考到一个特别差的大学，周围的同学和原来的同学落差真的特别大。学历这个东西对自己来说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你为啥要读这个学位。对于工作来说，感觉算是个敲门砖吧，毕竟在你进入企业之前，企业也只能从这些方面了解你。咱们不要老说唯文凭论。 对， 那你要我通过什么方式了解你？ 是啊， 我又不是你爸。我要真是你爸，我也不看你学历。 来，威就说了，本科毕业感觉学到东西不多，只掌握了学习方法，工作后就是不同的认证考试 CCMPMCSE。 哎呀，快40了才开始学网球。刚跟对练刚跟教练可以对拉。刚才他说那些乱七八糟那些都是什么的缩写呀？考试 就什么是 CCMPMCSE？我觉得我怒了，我跟你说， 你考一个 今天早上起来，你看咱们听了这么多 啊 ，MCP， 我以后去把咱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咱们也用英文说， 就是，我告诉你， 是不是？ 嗯， 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 BYY， 还有普通话认证资格证， 对 ，BYYZZGZ。 你小心鱼尾的人来找你，好吓人。 这普通话什么等级证是吧？普通话等级证， PTH， 哎，我们去考个 PTH。今天那个马上这节目结束就到了啊！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什么是中秋节呀？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月22日至24日，快来八达岭奥莱过中秋吧！当日消费满999元，返100元电子礼金，还能免费吃月饼，拍摄全家福，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